由 so called 嘅圖色丑闻，你知我会计界 写福界就大镬啦。 最近先知原来系咧系好多女会计师嘅，一见到你咁咧就真系大鬼镬。所以我以后我都唔会谂呢个会计界嘅参选噶啦。所以系嘛，俾林依丽讲之后，咁跟住咧你写福界都系啊，写福界都系东周刊头版噶。哇，嗰条友仲劲，真系犀利，大佬。 唉，冇计， 应该揾佢嚟露炒花生，大佬发哥。啊，嗰个叫咩名话？薛 家俊， 薛家俊 嚟。 唉，真系大镬。喂，咁咧就九龙东就奇怪地咧，就系、是、一如我所料，就系真系好平衡，好平衡嘅分布。两个调查都系，即系无论谭文豪又好，胡志伟、柯创盛、黄国健同埋谢伟俊名单，都系咧离行离立地系即系抛开。咁所以我嘅今日嘅 wise， 虽然我都又系俾人闹噶啦，我就话投飞机思算啦。一来佢公民党嘅走势咧，其实真系好似头先阿龙即系批评佢啲论坛咁咧，就系真系越搞越缩嘅。 冇 content 啊嘛，佢哋 同埋佢咧俾人出嚟形象最初系好好嘅，所以咧佢哋嘅支持度好高嘅。 嗯， 但系越搞论坛咧，你搞多几场咧，可能会真系瓜得埋噶啦，大佬。佢又系郭家麒又系冇话政又系，所以你冇办法。如果你相信，即系建制派系冇可能甩到嗰三席嘅话，佢哋咁平均分配，你睇下民主动力嘅调查，工联会 18%， 谢伟俊 15%， 柯创盛 14%， 哇，分到几 Q 匀啊，大佬，好似捽牌咁啊，大哥，咁你点得同佢抗衡啊？我哋出三张名单就唔同，我哋仲要好叻配票，可能分埋区，计埋区议会嘅 其实今次同上次一样咯，激进派分裂咗就两个。咁就已經 怪得啦，今日死局嚟，根本就係 你仲有個譚香文嗰兩個 譚香文就 唔係即係你見到勾達嘅角色咧，其實就係 玩交， 唔係佢勾達嘅角色咧，即係 accurately 咁樣講，其實佢根本就係呢個謝偉俊嘅看門狗，即係佢守住喺個島嗰個位，佢永遠選唔上，但係佢就 我哋所有人去都贏唔到， 佢就 make sure 啊，真係吹漲， 佢就 make sure 謝偉俊選到啊嘛，係咪？ 其實唔係嘅，你怕即使冇。即使冇咗呢一，即系你点讲咧？因为你分裂咗嘛，你激进派 系 出咗个本土派出嚟，个势盛咗 系啦。 唔系，其实你九龙东咧，其实有 一定分裂咗、 即系阿爷系好捻多保险。第一就系话佢要 make sure 啊，勾达选唔到，佢亦都有个阿边个喺度，阿陈泽涛喺度。系咪佢 make sure 泛民选第三个泛民选唔到？喂，有个癫嘅勾搭。 喂，其实可能我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变数嚟嘅，搞咁多嘢就因为我话唔选啊嘛。如果我一早话选嘅时候，屌佢都唔使你九龙东啦，你两个继续打落去咧，屌你花生台对热狗咯。 咁但系你 佢唔使花咁多资源、啊。 咁佢仲有快必喺， 即系我起码都令到阿爷蚀本、啊。我话唔选嘅时候， 咁佢见到快必喺度，佢都唔会话太 hea 啊嘛。咁都 唔会掉以轻心，因为快必系落得佢迟。同埋你知佢阿哥啊得罪人多稱呼人少㗎嘛大佬邊個去走去撐佢長一係咪叫你講句嘢去即係同人哋摸和佢你都唔制嘅。 咁大班都有撐佢大班都有。 係咪大班仲醒㗎屌又撐飛機師又撐佢屌佢都唔知搞乜又喺度。喂我真係怕佢呀大佬你少講句啦幾十歲人即係我用乜話啫你70歲啦屌屌喺度亂搞。但我覺得你配合緊阿爺嗰啲即係企喎大佬你撐兩個咁即係投邊個大哥。 死亡之吻你自己諗。 喂我就得一個 recommendation 㗎我啲人係最不政治不正確嘅人嚟嘅。係咪即係氹大家歡喜有乜所謂啫。哎我又撐飛機師又探快必我又探下回瑞沙。咁大家咪开心咯，屌！咁你跟住你九月五号之后就好唔开心噶。 咪但系咁讲，九东咧，即系你见到咧，嗰两个叫做系建制派咧，佢哋接班咧都唔系咁稳阵，其实都跌咗。 大佬卧床成，我见嗰日去，哇！大佬 系啊， 大学。边间学校真系，我睇完真系笑到碌计啊！大哥， 喂你柯创盛， 胡志伟问一个问题嘅啫，你俾翻你个学生证 number 我就得噶啦，讲唔出。 唔系你以前黄 证书啊， 唔系你黄国健都冇佢咁问咋，佢系问过黄国健 好多。屌，端端你民建联 sell 咩学历？即系我都唔系好明嘅，冇硕士咪冇硕士咯。刘千石当年我哋民主派都系中学毕业啫嘛，司徒华都系中学毕业完之后读咗个教育文凭啫嘛。 唔系你以前阿陈鉴林点会有咁样？咁所以其实 林都好似冇乜学历噶， 冇乜嘅，即系佢系 sell 咩咧？ 佢好似揸船嘅啫嘛，佢当年做水手嘅，好似系 佢系 sell 潮州，佢系 sell 嗰个，佢系 sell 自己潮州嘅身份，潮州佬嘅身份呢样嘢系 buy 嘅，其实系嗰啲乡里系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你变咗就系九龙东咧，其实中共咧佢自己要调动嘅资源同埋个票数咧，其实都比以前吃力嘅，其实都系。

但你見到上屆咧，其實阿鄧家彪係排第十嘅，所以即係佢呢度嗰四個。 黃國健上屆係黃國健， 唔係上屆嗰個 即係工聯會 葉偉明 啊，葉偉明係葉 偉 明。 葉偉明其實係爭少少嘅啫， 就係因為我哋配票配得好啊，嗰次唔知係即係狗屎撞馬軍定啱啱遇著光光啊， 千零票到嘅啫其實，所以佢其實未必喺阿爺嘅放棄名單裏邊嘅。 但係咁、可能係啦，即係虛質實知咧。 一個唔好彩，葛佩凡嗰邊跌少少。我由 9.3 变成咗 8,、变成咗 8, 跟住你邓家彪就走上嚟㗎啦。 不过邓家彪其实呢佢係一名悍将嚟嘅，讲真的，你起码你睇返佢辩论嗰陣时嘅表现呢，佢係好样衰，係好乞人憎，即係嗰啲大奸狗呢，嗰啲样就係咁，嗰啲嘴脸就係咁，但係其实佢即係嗰辩论嚟讲，佢肯定劲过容海恩。容海恩係白痴嘅，其实係好多好即係好多表现，咩陆路离境税，点解你唔禁飞机呀、大佬。咁啊黐線嘅，邊個 阿哥阿姐有機場税嘅，我已經交咗。第二，你拎咩嘢過去嘅時候，你要磅重噶，你要 check in 噶嘛，啊、要 sense 噶。 呢、這個係白痴地離地嘅呢條友係。 咦、欸！你真係全部要 scan 過㗎嗰啲嘢，人哋抄你嘅行李㗎，大佬我搭火車唔使㗎嘛。 唔係咁，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建制派嘅遊蕙禎嚟嘅。 唔係你呢個實在冇辦法㗎，喺佢嘅角度嚟講，我就要幫我白。 所以我爐炒花生講嘅嘢係冇錯嘅，靚女又特別蠢。 所以特别好控制， 因为点解呢？由细到大啲人都就晒你啊嘛，你都唔需要经过咩努力，唔需要经过咩思考。嗱，我唔系歧视女性啊，点解又讲我即系用呢个咩下体捞下水， 咁啊海绵体谂 啊海绵体谂嘢，但系我唔系完全唔系呢样嘢啊，因为由细到大都好多人即系迁就你啊嘛。诶，不过唔好讲啲老炒花生嘅议题啦。新界东就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人话我啦，就话咧点解冇遵守协议？嗱，咁我而家遵守协议啦，就长毛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就知道我讲嗰即系积极支持佢啦，就话我同万 B 一人一票，有约在先，势难反悔，望兄不要再谈弃保，多谢关心，民无信不立，请体谅。OK， 咁啊。我嘅客观分析同我主观嘅期望从来都系会结合嘅。客观分析就系话，我觉得两个只能够活一个，希望我错。咁我主观期望咁多年兄弟，我一定会即系撑佢嘅。本来何志刚嘅第一份广告咧，唔系何志刚嘅，系梁国雄嘅，系我揾啲左交即系帮佢撑佢，即系咁佢既然话唔想落出落，咁咪算咯。咁嗱，香港研究协会嗰个排第十噶，你自己谂啊。既然佢叫我唔好讲弃保咯，系嘛？有言在先咯，民无信不立咯，啊！跟住揾埋我食饭，诶，我输咪好咯，好咪晚晚同你饮酒咯，咪饮酒咯，屌系嘛？诶、哎，如果唔系，即系次都系你赢嘅咩？形势唔同噶嘛，咁啊佢好轻松，阿毛哥就即系好大方，唔想即系好似其他人，即系我啲太监喺度急紧嗰阵时候，佢都唔急。冇辦法， 搞到好似豬隊友咁啊，又俾人鬧嘅啫， 係嘛？ 但係個狀況係，喂，你阿毛哥輸咗，喂，佢休閒四年，但係問題呢四年，喂，冇話新東，你成個香港俾啲咁嘅騙徒，即係搞到烏煙瘴氣， 你係唔抵得噶嘛？即係咁，大佬，即係你有乜可能啫？青年新政從來都係一班即係叫做係，即係你唔係本土派，唔係本唔本土嘅問題，佢根本就係投機主義者。喂，大佬，佢幾時有出過嚟抗爭啫？佢哋讲嗰啲嘢，喂，尤其佢唯一一次佢自己走出嚟讲话要抗争嘅就係去冲七一嗰陣时候话冲击中联办嗰次。 之后闪 Q 咗㗎嘛。 闪 Q 咗之后你勇武个抗争破产，你有冇修正返你自己嘅论述啊？你欠你自己支持者一个交代啊。 咁你咪见到 即係呢啲人呢，即係你咩哎讲真，即係你啲人话容颜，即係讲真冇错啊大佬。喂你容颜屌你，即係你喂你凭咩支持佢？喂根本就係因为喂你上即係我见到你节目嗰度讲佢唔知上咗个决战中环，因为话咩哎人哋因为呢即係即係当佢系嘢即係巴结佢咁样。 边个啊 阿容颜讲啊 容颜上去。 你话咩 算啦曹总你同佢即係哎老实讲呢个人我都即係觉得唔好嘥我哋大气电电波嘅时间同佢斗钱。但我觉得一样嘢好简单嘅啫。我点解咁紧张呢？唔系净系朋友嘅问题，呢个系一个左翼路线嘅问题，一个抗争路线嘅 icon 嘅问题。你谂下，我年初我见到梁天琦个 result 嘅时候，我真系劝佢，系有兄弟叫我劝佢，不如褪个位出嚟啦，